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VM 是如何处理异常的。首先提醒你一下，本篇文章的代码较多，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众所周知，异常处理的两大组成要素是抛出异常和捕获异常。这两大要素共同实现了程序控制流的非正常转移。抛出异常可分为显示和隐示两种。显示抛异常的主体是应用程序，它指的是在程序中使用 throw 关键字手动将异常实例抛出。隐示抛异常的主体则是 Java 虚拟机，它指的是 Java 虚拟机在执行过程中碰到无法继续执行的异常状态，自动抛出异常。举例来说，Java 虚拟机在执行读取数组操作时，它可能发现输入的索引值是一个负数。故而抛出数组索引越界异常。那么捕获异常则涉及到如下三种代码块。第一个是 try 代码块，try 代码块它是用来标记需要进行异常监控的代码。第二个是 catch 代码块，它跟在 try 代码块的后边，用来捕获在 try 代码块中触发的某种指定类型的异常。除了声明所捕获异常的类型之外，catch 代码块还定义了针对该异常类型的异常处理器。在 Java 中，try 代码块后边可以跟着多个 catch 代码块来捕获不同类型的异常。Java 虚拟机会从上至下匹配异常处理器，因此前面的 catch 代码块所捕获的异常类型不能覆盖后边的，否则编译器会报错。那么第三个是 finally 代码块，它跟在 try 代码块和 catch 代码块的后边。用来声明一段必定运行的代码，它的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跳过某些关键的清理代码，例如关闭已打开的系统资源。那么，在程序正常执行的情况下，这段代码会在 try 代码块之后运行；否则，也就是 try 代码块它触发异常的情况下，如果该异常没有被捕获，那么 finally 代码块会直接运行，并且在运行之后重新抛出该异常。如果该异常被 catch 代码块所捕获，那么 finally 代码块则在 catch 代码块之后运行。在某些不幸的情况下，catch 代码块也触发了异常，那么 finally 代码块同样也会运行，并且会抛出 catch 代码块所触发的异常。那么在某些极端不幸的情况下，finally 代码块也触发了异常，那么只好中断当前 finally 代码块的执行，并且往外抛异常。那么上面这段话呢，听起来就有点绕。但是等我讲完了 Java 虚拟机的异常处理机制之后，你便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在 Java 语言规范中，所有异常都是 throwable 类以及其子类的实例。throwable 有两大直接子类，第一个是 error，覆盖程序不应捕获的异常。当程序触发 error 时，它的执行状态已经无法恢复，需要终止线程，甚至是终止虚拟机。第二个子类则是 exception。涵盖程序可能需要捕获并且处理的异常。exception 有一个特殊的子类叫做 runtime exception，用来表示程序虽然无法继续执行，但是还能抢救一下的情况。前边提到的数组索引越界便是其中的一种。那么 runtime exception 和 error 它属于 Java 里的非检查异常，其他异常则属于检查异常。在 Java 语法中，所有的检查异常都需要程序显示的捕获。或者在方法声明中用 throws 关键字标注。通常情况下，程序中自定义的异常应为检查异常，以便最大化利用 Java 编译器的编译时检查。异常实例的构造十分昂贵，这是由于在构造异常实例时，Java 虚拟机便需要生成该异常的栈轨迹。该操作会逐一访问当前线程的 Java 栈帧，并且记录下各种调试信息，包括栈帧所指向方法的名字、方法所在的类名。文件名以及在代码中的第几行触发该异常。当然，在生成栈轨迹时，Java 虚拟机会忽略掉异常构造器以及填充栈帧的抓把方法，直接从新建异常位置开始算起。此外，Java 虚拟机还会忽略标记为不可见的抓把方法栈帧。我们在介绍 Lambda 的时候会看到具体的例子。既然异常实例的构造十分昂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缓存异常实例？在需要用到的时候直接抛出呢？从语法的角度上来看，这是允许的。然而，该异常对应的栈轨迹并非 throw 语句的位置，而是新建异常的位置。因此，这种做法可能会误导开发人员， 使其定位到错误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在实践中我们往往选择抛出新建异常实例的原因。那么在编译生成的字节码中，每个方法都附带一个异常表，异常表中的每一个条目代表一个异常处理器，它是由 form 指针、 to 指针、 target 指针以及所捕获的异常类型所构成。这些指针的值是字节码索引，它用来定位字节码。其中呢， form 指针和 to 指针它标示了该异常处理器所监控的范围，例如 try 代码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 target 指针则指向异常处理器的起始位置，例如 catch 代码块的起始位置。那么举个例子，在上面的main方法中，我定义了一段 try catch 代码，其中 catch 代码块所捕获的异常类型正是 exception。 那么编译过后，该方法的异常表拥有一个条目，其 form 指针和 to 指针分别为0和3，代表它的监控范围从索引为0的字节码开始到索引为3的字节码结束。该条目的 target 指针是6，代表这个异常处理器从索引为6的字节码开始。条目的最后一列代表该异常处理器所捕获的异常类型正是 exception。 那么当程序触发异常时， Java 虚拟机会从上至下便利异常表中的所有条目。当触发异常的字节码的索引值在某个异常表条目的监控范围内， Java 虚拟机会判断所抛出的异常和该条目想要捕获的异常是否匹配。如果匹配，Java 虚拟机会将控制流转移至该条目 target 指针所指向的字节码。如果便利完所有的异常表条目， Java 虚拟机仍未匹配到异常处理器，那么它会弹出当前方法对应的 Java 战争，并且在调用者中重复上述操作。在最坏的情况下， Java 虚拟机需要便利当前现成 Java 站上所有方法的异常表。那么 finally 代码块的编译比较复杂，当前版本的 Java 编译器的做法是复制 finally 代码块的内容，并且分别放在 try catch 代码块所有正常执行路径以及异常执行路径的出口中。针对异常执行路径， Java 编译器会生成一个或者多个异常表条目来监控整个 try catch 代码块，并且捕获所有种类的异常。这些异常表条目的 target 指针将指向另一份复制的 finally 代码块，并且在这个 finally 代码块的最后，Java 编译器会重新抛出所捕获的异常。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使用 Java PE 工具来查看下面这段包含了 try catch finally 代码块的编译结果。为了更好的区分每个代码块，我定义了四个实例字段 try block、 catch block、 finally block 以及 method exit， 并且仅在对应的代码块中访问这些字段。可以看到编译结果它包含三份 finally 代码块，其中前两份分别位于 try 代码块和 catch 代码块的正常执行路径出口，最后一份则作为异常处理器监控 try 代码块以及 catch 代码块。它将捕获 try 代码块触发的而未被 catch 代码块捕获的异常，以及 catch 代码块触发的异常。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如果 catch 代码块它捕获了异常并且又触发了另一个异常，那么 finally 代码块所捕获并且重新抛出的异常是哪一个呢？答案是后者，也就是说原本的异常便会被忽略掉，这对于代码调试来说十分不利。 Java 7引入了 suppressed 异常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新特性允许开发人员将一个异常布于另一个异常之上，因此抛出的异常可以附带多个异常的信息。然而 Java 层面的 finally 代码块缺少指向所捕获异常的引用，所以这个新特性使用起来非常的繁琐。为此 Java 7专门构造了一个名为 try with resources 的语法糖，在字节码层面自动使用这些 suppressed 异常。当然该语法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使用 suppressed 异常，而是精简资源打开关闭的用法。那么在 Java 7之前，对于打开的资源我们需要定义一个 finally 代码块来确保资源在正常或者异常执行状况下都能关闭。资源的关闭操作本身容易触发异常，因此如果同时打开多个资源，那么每一个资源都要对应一个独立的 try finally 代码块，以保证每个资源都能够关闭。这样一来代码将会变得非常繁琐。 Java 7的 try with resources 的语法糖它极大的简化了上述代码，程序可以在 try 关键字后面声明并且实例化实现了 auto closable 接口的类，编译器将自动添加对应的 close 操作，在声明多个 auto closable 实例的情况下，编译生成的字节码类似于上面手工编写代码的编译结果。与手工代码相比， Try with Resources 还会使用 Suppressed 异常的功能来避免原异常的被消失。那么除了 Try with Resources 语法常之外， Java 7还支持在同一个 Catch 代码块中捕获多种异常。它的实际实现非常简单，也就是说生成多个异常表条目就可以了。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ava 虚拟机的异常处理机制。 Java 的异常分为 Exception 和 Error 两种，而 Exception 又分为 Runtime Exception 和其他类型。 Runtime Exception 和 Error 它同属于非检查异常，其他的 Exception 则属于检查异常，在触发时需要在 Java 程序中显示的捕获，或者在方法头用 throws 关键字来声明。 Java 字节码中每个方法对应一个异常表，当程序触发异常时， Java 虚拟机将查找异常表，并依此决定需要将控制流转移至哪个异常处理器之中。 Java 代码中的 catch 代码块和 finally 代码块都会生成异常表条目。 Java 7引入了 suppressed 异常、 try with resources 以及多异常捕获，后两者属于语法糖，能够极大的精简我们的代码。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你可以看看其他控制流与 finally